OK， 开场歌 Everything About You 呢，是许魏洲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呢推出的最新的一首作品了啊。那歌曲呢是中文混搭曲风的一次创新。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蜜蜂少女队 Queen Bee 啊。那这个新女力时代组合呢，告诉我们不做简单无脑的花瓶，要表达美丽与自信，坚定与独特啊，传递出一种无畏、平等、陪伴的蜜蜂吸引力。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 管他讲不讲道理，答案一直在心底，从来会继续面对或逃避，什么够不够客气，什么合不合规矩，焕然天成 fantastic， 微笑的瞬间再一次蜕变，天使还是魔鬼随便你评价，不需要去做多余的解答，睁开的瞳孔和空气碰撞， I'm different of the world， 爱的尊严别想轻易被践踏，怀疑脱口而出的话，无所谓的美丽你无法招架。Hey everybody say time， 欢迎光临我的王国，我独特何必谁来任何，无时无刻将眼看住，所有心怀梦境把你俘获。欢迎光临我的王国，与我风爱恨干脆利落，感觉对了听候 follow， come on listen to my tempo。 Hey hey I'm on queen bee， Hey hey I'm on queen bee，No matter what they say， Hey hey I'm a queen bee， Hey hey I'm a queen bee， Hey hey we're lady bees，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问他有没有原则，问他算不算自我，只渴望一声附和， 倔强不灼热，快乐被贯彻， 什么够不够资格，什么可不可假设，梦在多么远抉择， 也是那道歌，我是终极的天使，还是魔鬼随便你评价， 不需要去做多余的解答， 睁开的瞳孔和空气碰撞， I'm different of the world， 爱的尊严别想轻易被践踏，从不曾怀疑脱口而出的话，无所谓的美丽你无法招架， Hey everybody say the time， 欢迎光临我的王国，我独特何必谁来认可，无时无刻焦点看守， 这张 Queen Bee 专辑呢，是成功为张惠妹、李玟、萧亚轩、戴佩妮等众多天后打造无数经典作品的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子红呢担任监制，著名的音乐人呢陈冠甫担任了制作人。啊，这张专辑呢有全体成员合唱的作品，也会有成员之间以不同形式拆分的组合，以及个人独立的作品。然而呢，无论是歌词的主题、那制作的细节、那歌曲的演绎，都传递出了无处不在的美丽与自信，还有勇敢了。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感染到我们的每一个人。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治廷，他呢变身了英伦绅士，演绎了一首活力的英式摇滚舞曲。我们听听看来自李治廷带给我们的绅士作风。 设定好闹钟，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 跳山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加一点幽默。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有山间作风，让音乐我装疯，吹奏于天空，让雨水变成果香，缤纷又出来，季节成彩虹。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 我的绅士作风。再随意让世界变胖，变瘦，你的誓言，你的宇宙，导演由你来做。 我个人偏爱优雅的风格， 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去享受生活，让你的笑容有一种洒脱轻松，彩色洒满天空。 Recharge, refresh, I'm brighter. Bottoms up, jumping higher.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 Cause you're so vivacious. It's so contagious. Extraordinary, visionary. Left to the right, say, whoa, oh, oh. Everybody, listen up. Whoa, oh, oh. Come on, you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哇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哈喽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你是否甘心自己一直做一个无名之辈呢？啊，低俗中庸庸碌碌的苟且，迷雾中毫无目的的徘徊，黑暗中揣测人生的意义，内心质疑自我的价值。生活呢总会给我们一些意外之喜啊，小到事业不顺，感情受阻，大到身心俱疲，一损俱损，仿佛在告诉你你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但是呢，生活呢总会给我们另外一些惊喜啊，再来一瓶的饮料瓶盖啊，相见恨晚的陌生人，不期而遇的烟火，等等等等啊，时间呢总会抚平伤痛，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情感呢，最终可以让大家重获希望。 哭很热，你沉眠，欢笑着。 Thank you. 在沉浮之前寻找爱的光线，阴霾边演出红蜡剑，像烟火炙热瞬间，破碎的梦还在不在，还给明天一场未来，生命如何充满无奈，就当如何怒放精彩，这一个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带给我们的《无名之辈》啊，没错，也许呢我们不是世界的主角，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做人生的鸡肋，所以呢就算是置身在四处碰壁的低谷啊，也依然要保持那种希望，就算迷失在深不见底的迷雾，也要依然昂首向前，那就算是沉默在长夜漫漫里，也要在眼神当中燃烧着熠熠的光辉啊，那只为了对自己证明我不是无名之辈，是吧？好了，天气呢慢慢渐凉了，我们要听一些温暖的音乐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 You Asked Me To You 来送给大家。 Because you asked me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资讯。12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举办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季作品在北京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方明、雅坤、黎江、李修平、任志宏、段纯、田龙、林夕、月亮姐姐、春天姐姐等老中青三代播音员主持人现场演绎了中小学课文经典片段。这些中国好声音展示了诵读库由最权威机构来组织制作，最权威的专家来朗读，用最高的标准和最严格的程序来审查的高质量高水平。继续来看三山五园文脉传承与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北京三山五园研究院学术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数十所文化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150多人汇聚一堂，围绕三山五园与京西文化传承、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内涵发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三山五园研究院携手北京出版集团美术摄影出版社共同打造的《西山文脉：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丛书》将于2019年上半年出版。西山文脉主题成果展也将于明年上半年在香山、颐和园等地展出。最后再来看，23号，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主席团，范迪安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相遇，不远万里。想去你心底，像云和月相遇，不问归期。一封情书写给你，丢失在风里，不愿让你听。藏在记忆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翁大涵带给我们的寄不出去的情书。那情书呢是情话的集结啊，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会写过情书吧，而且呢把写情书呢当作是一件颇有仪式感的事情是吧。写一封寄不出去的情书呢更像是对过往的留恋还有怀念了啊，因为那个曾经读它的人呢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你的身边了啊。那么翁大涵这首歌呢也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寄托还有情感的出口啊。如果你心里还会有那个人呢，不妨写一封情书，一定要手写，然后呢再一把火燃烧给岁月。我们的生活呢真的太需要仪式感了，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关喆推出了新歌《奇怪的帽子》，轻松优雅的 Funky 爵士风，折射出的是关喆对于这些年音乐路的思考。帽子象征了标签，这是一个人人喜欢贴标签的时代，每个人似乎都被赋予了各种标签。标签这个东西一体两面，它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束缚你。关喆并不拒绝被贴标签，只是希望能有一顶帽子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关喆《奇怪的帽子》。 暮色中叫我打落阳光，路人里对视纪念霓裳，鞭子下曾经轻放平常，枕头上数着绵羊摇晃，游戏中孩子藏好过墙，海角里享受藤平踏浪，屋檐下猴子尽力歌唱，手心上亲吻隔壁姑娘，莫白若荒唐，梦里怎会漂亮。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气质，在别人眼里少了一个我的样子。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里到外充满乏味的日子，在别人眼里都算我的 叫做月亮，云层里又在白马身旁，花洒下更换肤色离场，空衣裳留着预谋遐想，梦话中陶醉用时坚强，星空里苦笑大声鼓掌，阴天下王子抱住陈亮，瞳孔上映着一片夕阳，莫白若不荒唐，梦里怎会漂亮，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的气质，在别人眼里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我是春辉啊。最近呢，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戴荃的歌呢有一点不食人间的烟火啊。那的确，他创造了大量带有魔幻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一些作品，或许呢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吧。那么新专辑里呢难得出现了一些世俗感，那未知呢讲述的就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故事是真实的，主人公呢就是戴荃的朋友，听着对方的讲述呢，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所以听听看来自戴荃的未知。 有时候上天并不是说的那么仁慈，当我们还在深爱之时，就这么无情让离去突然成为永远，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来世，学着习惯那么孤独可以变成依靠，依靠试着享受，那么痛苦也会显得美好，美好。太多太多未知，我们无法预料，躲不开逃不掉， 没错，太多的未知我们无法预料，生命无常我们如此的渺小，才知道改变不了，只能自己把自己拥抱啊！这是戴荃呢在朋友的故事里领悟到的一些东西。那很多时候呢，人们经常纠结于那些得与失啊，其实呢失去呢也是一种得到，而意识到这一点呢也会是一种美好，是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孟凡铭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知秋啊。这个凛冬将至，秋去冬来，秋天不晚，你说呢？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